好，翻嚟第三节啦。 系。 好啦，咁第三节咧，我哋即系我哋今集成乜都导弹系嘛？ 系。 咁我哋继续用导弹讲下。 系。 咁咧就咧，导弹咧就其中一个咧就先进嘅国家就系美国啦。 系。 咁美国咧其中有啲比较大家都想嘅，标一、标二、标三、标六嗰啲啦。 系。 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就讲下标三。系。咁呢个标三咧呢个啦 SM3 咧，其实咧呢个我哋叫做反导弹嘅反弹道导弹飞弹啦吓。咁其中一個 block 啊，叫做 block 2A 啊，其實呢個 block 2A 咧就係日本同埋美國共同開發嘅，咁大家都抌咗錢嘅，抌咗應該係抌咗50亿啦。 上一集都講日本會裝噶啦， 係啦，抌咗50亿，咁所以咧就韓國話想裝啊嘛，咁韓國裝咧就應該裝喺嗰啲嗰啲神盾艦啊，咁暫時佢哋咧韓國有冇機會裝呢個嘅陸基嘅神盾咧？就暫時好似冇咁嘅計劃。咁但系因为佢哋本身已经沙特噶啦嘛，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就应该唔急嘅。 哦，沙特系雷达系统啫，但系佢要做到个防御系统就系靠用标三嚟射噶啦，系嘛？ 但系佢依家应该系会用外国者去摆到啦。 哦，外国者前面，跟住标三就摆喺后边。 系啦，咁标三就摆喺海度啊。 海度系啦， 喺海度。 跟住等你高度过咗呢个外国者嘅高度，就用标三射 啦。用标三射啦，咁标三就因为可以射卫星咁高嘅， 系啦， 所以就几好嘅。咁佢唔使用标六啦，佢哋吓。咁咧就讲翻咧，就标三咧，今次咧就终于咧做一个拦截嘅实验啊。咁一样有靶啦，系咪？即系有靶嘅弹啊，咁样就射过嚟，咁啊截啦。咁啊之前咧，你如果有印象，我哋年头讲过咧，就义勇兵三型咧，因为佢太耐啦嘛。 系。 咁啊加州嗰边咧，久唔久都要试下嘅。咁咧就试下拦截啲目标啦。咁啊试过衰咗咧，又试过得嘅。 系。 其实咧，我想讲大家咧，就唔好以为咧衰咗咧就佢唔掂。其实咧，不嬲咧，导弹咧打目标咧个命中率，如果你有咧。打两次中一次咧，其实好劲。 哦， 你谂下50% 嘅命中率系好鬼难。大家即系你幻想啦，嗱呢个地球个空气咁大啊，呢个弹啊咁细，其实咧你即系打中机率咧系好低嘅。 其实要有翻啲军事常识嘅知咧，其实咧你唔系要打中佢嘅， 系 其实你系要揾到佢嗰个相遇个 轨迹， 轨迹系你嘅轨迹同佢轨迹相遇， 然之后我哋搏佢， 跟住咧就去到差唔多位置咧 就爆。 就爆，然后咧佢嘅冲击波同埋碎片咧会震烂你或者炸烂你， 或者起码都炸歪你。 就唔系好似我哋平时战机以前啲夺肺咁，真系追尾追爆你唔系嘅。 系，不过咧，如果大气层出面嗰啲咧，就真系坚系用动力撞噶。 哇， 系啊，唔系引爆噶，即系如果你系嗰啲 ICBM 落嘅话咧，有啲真系对头冚噶， 又冚添啊！ 因为我 guarantee 要整爆。 咁对头冚嘅个 动能武器嚟噶， 那个命中率要更加。即系精准嘅 嘢，所以佢哋成件事咧，卫星上嗰啲会做齐晒成件事、哦，所以其实点解成日话咁难？但系美国使咁多钱就咁解啦，系啦。咁你 NMD 当年系使钱系真系使得好劲嘅。咁、我哋讲翻啦呢单啊嘛，咁呢个标三啊，咁咧就美国同日本共同开发噶嘛， 系。 咁咧理论上咧呢、這个标三咧有咩用咧？如果你话咧陆上神盾，头先我哋咪讲咗啊，即系陆上神盾。咁我哋咧第一节就讲啦，就话罗马尼亚嗰边咪装咗陆上神盾啊。 系 嗱，咁咧理论上咧，波兰嚟紧会再装咯。 哇，即系围住俄罗斯啊！ 系啊，围住冇得走噶。跟住然之后日本咧就据说都想装啊。 系乌克兰都想装啦，系咪？ 话乌克兰冇钱装啊，不过咧应该都唔系佢俾钱噶啦， 应该 北约俾噶啦，科噶啦，所以都冇关系。甚至乎咧拣边度装咧，你都冇权话事。 即系惨啊！嗰啲 X300要对翻啲苏廿七、苏廿九、米格29。 系啊，所以咪上次以色列过嚟训练咯， 训练 下先。我知啊，你原来 S300个目标系咁样嘅，咁就喺日本两个地方咧都会装咯，咁我哋好似讲过噶啦，一个咧就喺西面啊嘛，系嘛，一边就西面会装咯，一个咧就喺北海道嗰边装嘛，系嘛，一边类似岩国，一边咧就千岁嗰边嘅，咁咧就雷神咧，大家知即系呢个就系雷神系统啦，咁阵间都会讲雷神公司嘅， 系， 咁咧佢哋就话咧呢个今次呢个2A啊，装咗更加劲嘅发动机啊，更加劲嘅动能弹头，即系大啲啦咁讲，咁咧就今次呢个实验咧喺夏威夷西海岸嗰边做嘅。咁咧就一个驱逐舰啊，咁咧就 John Finn 啊，叫做咁呢个驱逐舰咧就 系 射嘅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个靶弹咧就终于咧成功拦截到，咁所以咧就嗰个飞弹防御局咧入面咧个中将咧都讲翻，其实有里程碑啦吓，咁样好好啦咁样，咁今次咧终于咧就第二次拦截成功嘅，咁其实咧你计翻咧就成功同失败咧都差唔多，我印象中系一半半嘅， 有冇片睇啊？ 有片睇噶呢个，咁咧就一半半咯。即系我记冇记错咧，就系两次成功，两次失败。 系啊，即系你成日都话人哋冇片睇嘛， 哦系，美国放心一定有嘅。咁同埋咧咩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就系，如果你命中率有一半咧，其实成功噶啦， 系 成功噶啦。如果你有一半系劲噶啦， 咁所以都唔需要， 即系肥两支会有一支中啦，基本上就 系啊。所以其实你其实咁讲啫嘛，肥两支一支中系咪好劲啊？ 系， 其实系好鬼劲噶。所以咧呢单嘢咧，如果日本同美国嗰个研发50亿应该都捞翻本嘅。 哦， 中咗咁咪嚟紧大家买咯。 仲有买俾欧洲啊，其他国家嗰啲。 首先北约咧，我哋依家咧，我哋上次讲咧，系咪话嚟紧要退出呢个嘅中度嘛？ 系啊 ，INF 啊嘛。 系啊。 咁啲國家係咪要自保啊？ 係啊，咁咪買翻標衫咯。 嗱，係咪買標衫咯？ 係啦。 咁係咪好賤價？ 標衫就中度啊嘛， 即係我咪焗你又要買貨，好賤哦。你唔肯俾軍費啊嘛，係嘛？咁同我買咯，即係特朗普條數真係永遠都唔會計。 商人嚟噶嘛，係咪？ 真係好勁哦， 條數。商人總統 真係唔會死咗人嘅。 全世界除咗希臘、古希臘之外，就真係得翻呢個美國嚟加開，可以揾呢個商人總統啦， 係嘛？真係好犀利哦！即係希臘人之後就到佢啦。 係啊， 好，另一單咧就講呢個電子戰甲艙喎。 係， 咁呢個電子戰甲艙咧，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講過咧就係呢個嘅 EA 十八 G 係嘛？係，即係我哋叫炮口者 ground 呢個 F 三五 I 啦，係咪？ 係啦 ，F 三十五啦，係嘛？咁咧就講開咧電子戰嘅戰機係嘛？其實電子戰依家點解咁重要咧？其實咧你睇大陸嘅 CCTV 咧第四台， 係 第四台就即係農業台同國防台啦嚇。其實我都唔明點解兩個要拉埋一齊講。即系农业同国防咁样，我都唔见佢成日讲农业，多数国防。 因为农业都系呢个战略物资嘅部分嚟 但系大陆系超缺嘅， 系啊， 乜嘢都要入嘅。 大家食紧啲水饺啊，即系面包啊。 其实老实，你啲种子系小曼山刀啦，系咪先？ 系你都系，其实都系美国面粉嚟。 唔系咯，实在好搞笑。你有咩国防物资，你都系人哋要入嘅， 系 咪先？咁啊，唔好讲嗰啲啦。嗱，咁我哋翻嚟，咁今次咧呢个嘢咧叫做 Jammer， 叫做 Jammer Pod 啊。咁 jammer 大家知道你个 jam 意思即系塞人哋啦，咁咧就攞个电子频谱塞人哋啦。咁但系点解依家电子战咁重要呢就因为你发觉依家打所有仗都系，所有嘢都系电子科技嚟嘅。电子科技最忌嗰样嘢系咩啊？就系我俾人 jam 咗，跟住咧我发挥唔到个功效， 干扰你啊。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有你睇过嗰啲立法会选举，你知道咧，其实要做议员咧有个技能噶嘛，系唔要用麦都可以大声过你嘛。 哦，系。 咁呢个你太斯文咧做唔到议员，因为你把声俾人冚咗。 系啊。 咁咧原来打仗一样嘅。你个功率俾人冚咗咧，你死。咁所以咧就你一定咧就需要咧系你个功率要够劲。咁咧依家电子战甲仓咧就系攞去干扰人。咁啊电磁频谱咧依家嘅争夺咧就理论上美国先系最好嘅。 嗱，成日都话点解俄罗斯啲飞机即系话苏联飞机嗰啲空对空导弹咁渣咧，就因为以前都系半主动雷达嚟嘅，即系飞机咧嘅战机遥控，之飞弹打目标嘅。咁但系中间咧就好容易俾人。jam 啦，个因为干扰咧，结果做到咧就失联啦。 系啦，咁所以咧电子战咧咁重要咧，就系、是、如果边个抢到电子频谱入面嘅话事权啊，基本上我连你个曲都可以改。 或者有时候咧，唔止系即系改曲，应该系之后兜翻转头嚟打你啦，或者 系。 甚其实点解嗰阵时你好多 SAM 啊，即系而家都好出名嘅 S 400 S 300咧，其实中间咧都系靠。嗰、那個 半主動嘅 雷達， 知道 係，即係都係要遙控嗰支飛彈咧， 高級啲嘅，冇咁易俾人 jam 到嘅，勁啲嘅。嗱，咁所以今次咧個招標咧係咩咧 ？EA 十八 G 啊，咁咧佢有三個頻譜嘅，有高中低，高中低。咁咧就高中低入面咧，今次咧就原本高中低咧，我冇記錯咧，都係由一間公司中曬，就係、是、雷神。 係， 因為雷神做呢啲嘢咧特別勁嘅。 係由細做大啊。 係啊，細做到大嘅。 做大。 細細個我識佢啦，嗰啲啦。咁點知咧，今次咧就咩咧？今次咧就終於咧甩咗個標。係。咁今次甩標都有先兆，點解咧？原來咧佢咧今次咧高標、中標、低標咧，其實咧個低標咧就招標嘅時候，雷神係心諗緊我噶啦，食曬噶啦。 係。 點知咧入咗一隻標咧就係 Lockheed Martin。同埋一间小公司我哋唔识嘅，咁咧就联标嘅，咁咧今次咧就 Lockheed Martin 嗰边衰咗，Lockheed Martin 又唔中标啊， 始终 Lockheed Martin 都唔系做开呢啲嘢啦， 但系佢真系名牌嘛，嗱佢唔中标，好啦，然之后下一次咧就 L3 有一间唔识公司，就同呢个 Northrop Grumman 咧就攞另夹埋啦，咁大家格鲁曼都识噶啦，洛普，然之后今次入标就中咗啦，咁呢个标几大咧？唔大嘅，3,000万， 都系做开呢个雷达嘅。 佢有，佢以前都有做 jammer pod 嘅， 做有嘅， 有做嘅。咁但系俾佢中，咁啲人就谂，其实系咪一个 balance 啊？ 系， 就系咧嗱，你 Lockheed 啦，跟住就到洛普啦，同埋雷神三大噶嘛。 其实唔止一样嘢嘅，仲有竞争先有进步嘛。 啊，呢个都系， 即系我啲旧钱分俾两个，咪等我两个争咯。 就系、是、我哋上集讲系咪话嗰个引擎啊？ 系啦 ，F 一百同 F 一一零嗰引擎分， 你都要俾 G 做嘅， 即系 G 同 PW 系啦， 你就冇俾 PW 独大。 就开头咧，又会俾 PW 做先嘅。 唔系你冇办法，开头你俾少部分富起来嘛， 少部分富起来， 富起来之后就揾一部分人同佢斗富起来嘛。 系啊，跟住 G 咧就同你争啦，咁咪做得好过你。 嗰、那个 BW， 于是两个竞争啦， 系啊，两个竞争啦， 斗做得 即系好似而家啲 F 十六、F 十五啊嘛，有两副引擎俾你拣，即系 F 一百、F 一百零，就两间唔同厂嘅， 系 就咁、 是、啦，系啦。咁当然啦，今次呢个低频谱其实佢个作用都系几大嘅， 系 咁啊，揸喺加喺边咧？加喺嗰个战机嘅中轴线嗰度位嘅， 系 加上去。咁咧就呢嚿嘢咧相当好用嘅，因为咧攞嚟寻标啊， 而个格咁嗰、那个寻标仓都唔系好大啫， 佢唔大，唔算好大，同埋咧好得意嘅， 系 佢呢个样咧，佢系似咩咧？似嗰啲咧你饮红酒嗰啲酒杯型嘅。 哦， 但系咧你见平时高频嗰啲咧大嚿咧就四方形嘅，所以咧你要分咧好易分嘅， 系 系啦，都几得意嘅。咁咧就變咗咧，依家佢咧就換咗公司，我哋就覺得啦嚇，即系 ALQ 九廿九。咁你換咗公司咧，就 suppose 咧，我就覺得佢哋唔知三嚿嘢咁樣擺埋一齊會唔會夾咧？ 哦， 就唔知啦。 嗱、啊，呢、這個我哋之前講過啦，之前講過咪啲法國佬啊、歐洲佬咪好咗，好中意將啲嘢全部內置曬喺戰機入邊嘅。 哦，係啊。 但美國佬咧中意擺外置夾倉嘅。 佢覺得彈性啊嘛， 彈性 啊，安全嗱可以換啊嘛， 可以換。第二樣嘢咧就會本身個國內有競爭啊嘛。 哦，咁係。 咁我。用咗你唔得，我咪用第二间咯。咁我唔使成部机拆晒啊嘛。 唔使啊，系啊。咁呢个都系佢个战术，即系佢嗰个战略嗰个考虑嚟嘅。 系啦、 啊。好啦，另外一单咧要讲咧就 F35咧就获比利时选为未来战机啊嘛。 系。 咁呢单嘢我哋哇，就嗱真系唔系话我哋劲，我哋真系呢、這个呢头讲完咋。 嗱，今次我哋 两日后就讲 中咗啦。嗱，今次冇收钱啊。 系。 强调啊，灯油都冇啊，强调有一样嘢就系、是。 其实我哋都好少灯噶。 嗱，咁啊点解咧？呢个少历史渊源嘅，佢本身。比利時就係歐洲入邊嘅中立地位，雖然佢係歐盟啊，但係其實佢唔想同法國佬啊、同德國佬咧一邊特別 friend 嘅，所以佢寧願買國防咧都唔會買 Eurofighter， 唔會剔曬啦， 即係唔會剔曬嘅。 陣風一間買咗陣風就得罪歐盟， 冇錯，所以咧 買 EF 又得罪法國。 雖然血統上咧佢同法國佬就 friend 啲嘅，不過問題咧就係、是。佢始終都係啊，布魯塞爾都係一個歐盟嘅 首都 嘛。點解咧？我買法國戰機嘅德國佬唔中意，我買德國戰機法國佬又唔中意啊。 咁啊係。 咁啊，結果就唉、哎，算啦，喺波羅葉之後揾外家遠啲啊，明唔明個老買啦，係咪？ 咁啊，你唔係問蘇聯買，同埋唔係問呢個中國買都 OK 嘅、啊。 蘇聯敢唔敢買？ 買翻啲機對付翻你。 係啊。嗱，雖然比利時咧有間公司咧就做呢個空運咧，就買咗好多呢個蘇聯嘅直升機啊，米廿六。直升机做 米廿六， 系就租俾人哋做，跟住你有一张相好得意嘅，就诶点解挂住比利时国旗嘅货车，但系咧就喺欧洲未行，但系咧就系孭住呢个苏联直升机嘅，好得意， 搞笑， 系啦。 所以欧洲人就真系大量，我咁都得嘅。 就系因为呢样嘢，点解？因为美国佬唔卖 H-53 俾你嘛。 哦， 所以你焗住买苏联嘢咯。 哦，咁冇计啦。 系啊， 咁你咁大佬唔俾，系咯。 因为纯呢个租赁啫吓，商业租赁， 商业租赁 系啦，咁你就冇乜所谓啦。 你分得好开、啊， 跟住问，跟住啲人就问，点解直升机唔飞啊？点解要用车载？咪大佬直飞机识飞贵啊嘛，几钱油啊，大佬 要计噶，有时啲嘢要系啊，唔系讲笑。 所以咪前头去即系运输到先再组装咯，先用咯。咁咪比利时结果买 F 十六嗱，上一集我哋讲完。 因为佢要换啊嘛， 系啊， 系啊， 啱啱就换之前就俾人就报销咗两三部啦， 系啊，即刻就啡出，都唔知系咪特登嘅， 特登， 哇，咁又唔系，会人死人啊，大佬，系真系好搞笑。 之后咧就即刻要买 F 十六啦，唔系要买呢个 F 三五啦， 系啦。我 F 三十之前都出事， 我 F 十六都要补飞买翻几部先嚟，如果唔系佢都唔够用， 都可能系。因为你 F35 唔系即刻有战斗力噶嘛， 啊、 你仲要训练咧几时过去，系 啊，所以都要噶。咁啊，讲翻啦，老头写讲嘅吓，咁咧就比利时咧就嚟紧要买34架咯， 系 啦。咁咧佢哋咧就话咧就希望啦吓，即系美国战机喺欧洲上面咧，即系都有翻一个席位啦，讲咁讲啦吓。咁咧买几多部咧，就应该系买34架，就个价钱就系$41亿多啲。咁其实你维翻又系亿几一架啦，咁但系就后勤噶嘛。 系边个组装咧？咁喺意大利组装定系呢个美国组装咧？ 咦？但系如果得卅几部，又唔可以俾你时组装哦，冇生产线啦。我估都系美国组装啦。 边个做啊？ 美国做啦，应该美国组装。如果唔系就可能意大利，但意大利个生产，但意大利唔知条线够唔够做咁多啊嘛。 好啦，唔紧要啦，本身 F35 嘅全球都唔够分噶啦，而家。 哦，咁啊系。你讲起嗱，讲起呢单消息咧，我又讲少少好冇？关于 F35 嘅新闻嚟嘅，即系我有睇嗱，我今次冇特登讲，因为两句讲完噶啦。F35 嚟紧要做大测， 系 终于考大考咯，真系大考啊！今次 系 咩意思咧？一战定生死， 哦、 就系咧呢个大考咧就要 test 晒佢所有嘢咩咧？有恶劣天气起飞， 系 冰天雪地起飞，即系阿拉斯加啦， 系 要喺好热嘅地方起飞， 啊， 同埋最后。 就要 check 咧喺航空母舰未飞。 哇 ！check 晒所有嘢， 即系 A、B、C 要试晒噶咯。 试晒 check 晒所有嘢之后，就落判断究竟而家佢过唔过到骨。 哦， 咁即系呢个大考嚟嘅。 我估都会过到嘅，不过问题就系好彩之前换咗电脑咯。 嗱，我哋有几个方案嘅。第一个出猫方案 是 就是首先贿赂啲教官，即系咧嗰啲官咧都已经帮你 set 埋一个出猫嘅猫字俾晒你噶啦，你睇住嚟玩啦。 系 连嗰啲 setting 都系出猫嘅，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情况就 系 咩咧？唔出猫， 系 你监考， 系 肥咗我照批。 O K， 咁所以咧，其实咧，但系我哋点解咁样讲笑咧？无论个结果如何 ，F 35都系去噶啦。 即系肥闪就唔系叫 fat， 系。系 fail， 唔系 fat lighting， 系 fail lighting。 fail lighting， 嗱，你无论点计，佢都一定过到骨嘅。 系，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使咁多钱， 呢单嘢咧冇得善了嘅，你一定要搞。咁啊，多争在就 系 搞好啲咯。 有 fat lighting 嘅 fail lighting 啫 嘛。系啦，所以唔知，所以你问我咧，佢唔会 fail 嘅，永远都去嘅。咁咧呢单嘢咧就 系 个小道消息。咁所以咧就啲人话，如果呢单嘢过到咧，有咩意义咧 ？Lockheed Martin 再唔会系每年做交百几二百部噶啦。即刻大量开生产线，大做、 哦， 可能一年就交四五百部噶啦，咁就好恐怖啊！ 哦、 如果你一年交四五百部咧，佢做十年咧、哦， 我惊个波音顶 四千嘅。 哇，波音咪等阵先，我开唔到咁多产线。 唔系波音啊， 系啊，咁波啲我做噶嘛，大佬。 我见我一定要锡住佢嘅，系嘛？即系大家佢做佢加唔到几多死噶嘛，应该都会睇住嘅。嗱，讲翻啦，咁比利时宣布咗啦，系嘛？即系呢个 F 35啦。咁当然头先嗱 ，Alex 就讲咗佢嘅睇法啦，就觉得咧，因为唔想靠边站，系咪？嗱，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咧个原因咧就是因为 F 35咧系隐形， 系 你除咗佢之外咧，你冇得买 F 22 嗱，强调啊，比利时系有钱噶。 有钱嘅， 有钱国家嚟， 有钱国家嚟嘅，就唔系嗰啲咩九等穷国嚟， 唔系啲东欧罗马尼亚嗰啲啊。 不过我谂佢随时，我谂佢随时有水过嗰啲咩荷兰啊，哇，可能佢啲装备某程度上仲好过德国添，有啲位。如果你买埋 F 35，佢仲唔好过德国？ 系啊， 德国都系 Eurofighter 啫嘛。嗱、 啊， 英国有 F 35B 啦， 嗱、 啊，意大利有 F 35。迟啲默克尔啊落台啦，佢话唔选啦。 哦，够丑啦， 系啦，佢话唔选啦，够啦，咁可能有一迟啲见到 啲 U， 梗系 U O Fighter 嘅新嘅 block 啊，中标啊，定系用翻 F 35中标咧？唔知道 下一个相系咪极右嗰啲人啊？极右嗰啲政党 又有地啦， 又有地咯， 又有地。 哇！如果嗰啲人想买 F 35嘅， 咁 F 35啦，系咪？ 系咯， 最好买 B 61俾我啦，系咪？ 买 B 61啊？ 系 啊！哇，咁就好鬼劲噶咯，嗰、那个位置就会去到。 系啊。 好，跟住咧就另外咧，我哋咧就讲到咧呢个达苏啊， 系 呢个我冇得唔讲嘅， 系 达苏咧就嚟紧咧就会出一个第六代战机概念啊， 系 就咧即系有个叫做欧洲海军技术展览会啊，叫做 Euronova 系啦，咁咧就展出咗咧嘅一部下一个战代，即系我哋讲第六代战机概念模型嚟嘅咋， 系 模型嚟啊，冇实机噶， 系 咁咧就啲人话佢代替标阵风战机嘅， 系 嗱，咁今次咧佢哋个概念咧应该系有人机同无人机一个结合嚟嘅， 系。 系啦，咁咧就嗱，我轻微先讲下个样啦，个样大家睇到之后咧，你见到咧，嗱个样咧无人机又得，你加翻个舱变有人机又得，但系佢系冇尾翼嘅， 系 冇垂直尾翼， 系 好啦，又冇咗以前啲鸭翼， 系 冇晒，咁咧就有啲感觉咧，你觉得就好科幻战机啦，系咪？ 系， 咁啊，但系佢系两个计嘅， 系 唔系单计嘅， 系 双发嘅，咁呢个咧就同阵风似啦，系嘛？咁另外咧就你见到咧就佢系嗰个发动个机舱咧系突出少少嘅，伸得比较长，佢感觉咧有少少个体内个样咧有啲似 YF-23嘅， 系 少少似嘅。咁另外咧就个弹仓几大冇人知啊，因为模型嚟噶嘛， 系 所以呢啲未知咯。咁但系咧，大家睇完呢幅图之后咧，系咪即刻联想到另一个国家？ 系 嗰、那个就是英国啊 ，BAE 啊，暴风雨啊。 因为這個呢个咧就系法国同德国联手嘅， 系 系啦。咁啊，但系英国嗰个咧就系、是。知己噶嘛， 系知己。 咁啊脱咗欧之后嘅杰作啦，系咪？ 系啦。 咁就脱欧第一击， 系啦。 呢个咧就人哋欧盟第一击， 系啦。 咁咧就究竟两部机，我哋去比个 spec 系嘛？嗱，而家冇得比，因为咧暴风雨嘅 spec 咧都可以系假嘅。 系 呢部咧就连 spec 都冇啲。 点解叫暴风雨咧？ 系 因为暴风雨就系嗰阵时苏联最后一部流产咗嘅穿梭机，个名嚟嘅。 系啊。哦、oh, ，OK， 咁你觉得系润佢嘅，就叫暴风雨， 系咯。 咁咧，所以咧就呢个达苏咧，呢个六代机同埋暴风雨六代机，你有冇发觉好笑啊？佢哋唔做五代，就整个六代， 因为五代俾别个做晒啊嘛。 但其实佢连六代咩佢都未知啦，系咪啊？ 六代 都系估嘅啫。 六代咁啊出个 spec 咯，但系大家未做到实原型机出咯。 但系佢系咪要有 laser 咧？ Laser 啊，咩循环可变质引擎啊，跟住又要无人开无人驾驶啊，其他嗰啲啦。 咁你咪讲到好鬼劲啦。 系 讲讲到劲咯。 系啊，所以咧其实都未知嘅，但系咧就几好玩咯，即系呢部机啊，如果点咁睇落去，咁啊引擎嗰啲就应该都系用翻达索为主嗰边法国人啦，系嘛？咁啊达索系应该系成件事嗰个嘅领导者嚟嘅， 系 啦，就再加埋一啲法国啊、德国啊啲嘅供应商啦。 佢加埋德国，可能连 Airbus 嗰第六代都加埋落去，可能。 咁真係呢个欧洲融合嚟㗎喎。咁你终于将呢个嘅之前阵风同埋呢个嘅台风战机分裂又归一返喎。係咪英国就俾人踢咗出嚟啦。就暴风雨。 係 啦。就总之都系风啦。 因为踢咗出大西洋所以你继续暴风雨囉。 哦真系大西洋。 大西洋。 好呢一节嚟呢度先。